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这晚，赵春化以叙旧的名义约了朱玲出来，他并没有摆出采访的姿态，而是纯粹的拉家常，与朱玲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话语里多少带着点外地人在大都市奋斗的种种不如意和不公待遇。朱玲心中本就带着几分怨气，他近日在实验室里被防护服闷得全身起了湿疹，想到徐之仪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洱海边惬意地享受着清风明月，心里就更是憋屈，一时忍不住便同赵之华抱怨了起来。疫苗刚出来的时候，徐之仪他出尽了风头，天天有人送花到实验室外面，可一出了问题，他躲得比谁都快。这个项目本来不是我负责的，却让我当出头鸟替他背黑锅。一口酒下肚，朱玲的怨气却一点也没有少。这么说，这疫苗真有问题啊？赵春化敏锐地发现了朱玲话里的漏洞，不动声色地试探着。可以这样说吧，这次僵尸病毒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疫苗引起的。朱玲把免疫压力会导致病毒核酸不断发生突变的原理解释给赵春化听，并说，这本来只是一些科学家的论断，当初提出这一理论的还是徐之仪，可没想到 SH5N1 真的变异成更厉害的僵尸病毒了。不过具体是不是真的因为疫苗引发的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只是我们猜测。 那捅了这么大篓子，徐教授就不管不顾了，这对你也太不公平了。 赵春化非常有技巧地引导着朱玲。他？朱玲不满地挑了挑眉，此刻酒精令他整个人有些发晕，说话时连舌头都控制不住了，原本清晰的字眼被他说了一些圆浑的含糊感。就在这半含糊半黏浑的吐字状态下，他将徐之仪此刻正在云南准备挖古墓的计划透露了出去。 从1918年的古尸身上找到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 赵春化浑身的血液都被这个消息给点燃了，他觉得有熊熊的火焰从底一路烧了上来，烧到他的胸腔里，代替了心跳。他仿佛已经看见了头版头条里印着他撰写的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 对啊，多么荒谬。 朱玲把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不满情绪全都借着酒劲儿发泄了出来。 这完全是一场不负责任、浪费精力、浪费时间、浪费人力与物力的豪赌。我赌他只有失败这一条路可以走，不过以他的性格，他一定会说搞科研失败是常态。他还会用那种嘲讽的口气对我说，朱教授，你一直无所建树就是因为你缺乏赌博精神。你说搞科研能是赌博吗？ 赵春化强按住激动的心情，继续不动声色地套话。 他居然说这么不负责任的话，你们院长还纵容他？ 谁让人家上面有人呢？他妈是疾控中心的首席科学家。 朱玲愤愤地说道， 院长也拿他没办法，学校好不容易建一个 P4 实验室也被他霸占着。 一向谨言慎行的朱玲浑然不觉自己在说着什么，他享受着老同学殷勤的劝酒，不断喝下了清甜却后劲十足的酒液。作为一个寂寞很久、半生都耗费在实验室的女科学家，朱玲其实也没有什么朋友，更没有人愿意听她谈论枯燥的实验、评职称的压力以及她那个出尽风头的竞争对手。此刻面对老同学，带着一对专注的耳朵、一双温柔的眼睛，小意殷勤， 他觉得像是老树一样寂静暗淡的人生在这一刻绽放出了桃花。赵春化表面上保持着听八卦的随意，可心里却已经慎重地打起了腹稿。他很难想象在如此可怕的病毒面前，居然有徐之仪这种做事随随便便的科学家，什么东西在他的眼中都是一场赌博。疫苗实验数据不够，居然就敢提交出来推广给十几亿人广泛使用，明明已经推测到了病毒突变后的结果，却仍然敢让民众饮鸩止渴。捅出大娄子，就找了一个稀奇古怪的项目转移众人的视线，让别的同事背黑锅。这种把工作当游戏的态度令他觉得毛骨悚然。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不能容忍有人拿人命当儿戏。他的社会使命感让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撕掉女科学家伪善的面皮。1918年的古诗令他嗅到了头条迷人的气味。赵春化送走走路时都像是迈着舞步的朱琳回了宿舍，便立刻返回办公室向领导打了报告，迅速买了去往云南大理的机票，并同时联系了云南当地的媒体。有劲爆的新闻，一个人吃不下来的时候，当然人多力量大。大理的天与别处的天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天特别的高，特别的远，特别开阔。站在苍山深处向上眺望，白云一朵叠着一朵，像是开在蓝色海面上的白牡丹。白牡丹是墨绿的松林，从洱海上吹过的风一堆一摇，便晃出了松涛阵阵，深深浅浅的绿交错翻涌，发出海浪翻卷时的笑声，令松林中一座座静默的墓碑更显得刻板无情。其中有一座坟墓的土堆被推平了，深褐色的泥土挖开推向四周，像是一张被强行撑大的嘴，嘴里含着一口已经腐烂不堪的木棺。而徐之仪就站在这座大敞开的坟墓前，他的心脏鼓动得像是一只正在躲避猎鹰追捕的兔子，因为眼前他和疾控中心的七名工作人员正被几十个手持棍棒、锄头、镰刀、竹把的愤怒村民包裹着，而十几名扛着摄像机端着照相机的记者也跟在后面，摆出了一副看热闹的姿态。站在他旁边的段梅脸色煞白，紧张地咬着唇，瞪视着包围着他们的人群，而赵辉则已经剑拔弩张地绷紧了脊背，用身体挡在徐之仪与虎视眈眈的村民中间。刚到大理的时候，徐之仪和派给他一起工作的七名疾控中心的研究员就立刻展开了工作。苍山上年代久远的坟墓最多，被他们圈为重点调查对象。然而这里有上万的坟墓，还有一些是空墓假墓，要从中确切地找出1918年因流感亡故的死者坟墓，几乎如大海捞针。尤其是当地缺乏殡葬管理记录，一切只能靠向当地人打探，而当地人对于掘人祖坟这种事情是很抵触的。所以一开始徐之仪只能带着研究员们暗地里与当地的村委会接洽，偷偷在村民中排查。然而访遍了几十个村委会也找不到有人愿意配合，老人们要么言语不通，要么警惕得很，而年轻人则大多并不知情。最后还是一名常年在外经商的外地人思想稍微开放些，向他们透露了一些消息，勉强找到了一座孤坟。从墓志碑上模糊的镌刻中分辨出死者确实卒于1918年。据说这座坟墓上的墓主人是一个客死异乡的外地人，被寄葬在一片圈起来的家族墓地的旁边。墓主的后人曾经来祭拜过，但是渐渐便无人问津了，故此这座黄土孤坟在修缮得整整齐齐的家族墓碑中显得尤其的残破荒凉。徐之仪他们不敢声张，第二天便带了工具偷偷摸摸上山，想要私下里把棺材起来看看。由于请不到当地人，只能从考古队借了帮他们挖土的工人。原本深山中常年无人经过，就算是光天化日之下挖骨掘坟也并不容易被发现，所以他们一早就开始挖坟。可是刚刚把坟墓挖开，把棺材起起来，一看到棺材腐烂的程度，徐之仪就长叹了一口气，损毁如此严重，尸体早就存不住了。整队人全部泄了气，连负责掘坟的工人们都撂下锄头席地而坐，扇着草帽喘气。 徐志怡只好安排工人们稍后把坟墓重新掩埋起来。接着他和几个研究员开始讨论接下来应该怎么突破障碍，找到新的目标。然而话没说两句，就听见山腰处响起了密集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喧闹声。工人们知道徐志一行是偷偷来掘坟的，便立刻从地上跳起来，想要赶紧把坟土回填。然而还没等他们挖两锄头，一大群人已经穿过重重的松林围了上来。只一眼，徐志一便知道事情败露了。涌上来的村民们一看见那个已经被挖开露出了残破棺木的坟堆，原本还嘻嘻笑笑的表情全部都收了起来，怒视着徐志一一行人的眼睛全都在向外喷火。徐志一疑心自己已经闻到了头发里蛋白质被怒火烧焦的糊味，他清了清嗓子，想要上前同这群一看就是有备而来的村民们好好解释一下。可是他还没来得及说完一整句话，一个圆头圆脸戴着眼镜的男记者便用一种挑衅的语气将话筒往他面前一伸，大声地质问道：徐教授，你来挖村民的祖坟经过人家同意了吗？段梅急声抢在徐志一面前回答：这座坟是无主的。一个被高原的太阳晒得黝黑发亮的中年汉子用力将手上的锄头往地上狠狠一戳，说这祖坟是他们家族的墓地，已经有100年了，每年上坟祭祖他们都会给他添一杯土，上三炷香，说是寄藏在他们家的祖坟就是他们先祖的朋友，他们不会坐视不管。徐志一气笑了，这破破烂烂的一座孤坟倒被他们说得有情有义起来。他了解这些村民，如果不是有人在背后挑唆，他们才不会翻山越岭来管这种闲事。徐志怡静静地看着那条汉子黑森森的眼睛直直盯着人家，向后退了两步才冷着声音说：这地什么时候变成你家的了？你说这人是你先祖的朋友，他亲口告诉你的。而那汉子却强辩说，如果不是朋友怎么会葬在他们家的祖坟旁边。这时徐志怡瞄到了人群中有一张熟悉的脸，他好像在那个透露给他消息的生意人家中见过，他即刻明白是被有心人利用了。 徐教授，你们挖出来这具尸体派得上用场吗？ 胖记者取下了眼镜，撩起衬衫一角擦了擦眼镜片重新戴上，圆大干净的脑门因为走了山路红满了汗水越发的油光可见，可是他的神态却是十分严肃的，甚至带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正义感。 没用，尸体保存不全，我们会马上把坟墓还原。 那你们是不是还要继续挖其他的墓？ 胖记者用手背擦拭了一下额头的汗继续问，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是平静中却带着质疑。果然村民们被这句话吸引了注意力。 是， 徐志一知道这局面迟早是要面对的，又有什么好否认的呢？没想到话一出口，村民们就哗然了，七嘴八舌地哄闹了起来。他们说着当地的土话，徐志一听不懂，但情绪却骗不了人。徐志一忙伸出手向下压了压，压制住骚动起来的人群，大声向村民们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掘墓找尸体，并诚恳地说，如果不这样做，病毒会袭击所有活动着的人。 你挖我们祖坟，打扰祖宗的安眠，破坏我们的风水，才是祸害我们活着的人，后世子子孙孙代代都不能安宁。 一个皱巴巴的老头子喘着粗气，眼睛赤红，手中的秃头扫把几乎要挥到徐志怡的眼前了。 什么病毒我们不懂，我们就知道你们不经许可就挖我们家祖坟是要遭天谴的。 那中年壮汉硬着脖子嚷着，嗓门大得像是炸雷， 我们现在就把坟填回去。 顿没吓得浑身一颤，赶紧承诺， 祖宗都被你们挖出来了，风水还保得住吗？赔偿赔偿懂吗？不赔不准走人。 那个熟面孔捏着嗓子在人群里起哄， 对，赔偿。 又有一个人附和， 赔钱赔， 凭什么要赔给你们？ 顿梅气的眼泪都流出来，颤着声音喊道， 你们又不是棺材这里面人的后代， 就算你们挖的是别人的祖宗，可坏的是我们家的风水，我们就有权要求赔偿。 中年汉子胸部一挺，向前迈了一步，老实巴交的脸上因岁月而浑浊的眼睛却亮着贪婪的光， 对，不赔不准走人， 赔钱， 赔500万。 人群里有人怪叫了一声， 500万是不是太多了？ 壮汉压低声音问，旁边几个老乡的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好像也有点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如此狮子大开口。 国家有钱，他们不是国家派来的专家吗？ 那个捏着嗓子的人怪声怪气地说， 对，500万，破了我家风水，就是要赔500万。 中年汉子壮着胆子喊出了天文数字， 你想钱想疯了吧？ 赵辉忍不住讽刺，难怪会有这么多人前来掺和，原来都是想敲笔大的，好分钱啊。他看着那些举着农具充当武器的村民，又看着唯恐不乱的记者们，想不通为什么媒体会遇到这次的行动，而且还和村民一起赶来，把他们堵了个正着。原本只是一句简单的嘲讽，却好像突然点燃了他们本就虎视眈眈的欲望。不知道是谁迈出的第一步，包围圈开始缩小，有人从后面推了中年男子一把，也许是猝不及防，也许是顺水推舟，他好像失去重心一般，猛地向前一扑，将赵辉扑倒在地。赵辉下意识地抬手反抗，一把拽住那汉子的衣襟，瞬时将那中年汉子一起带到地上。 专家打人啦！ 有人幸灾乐祸地喊道，如一滴水飞进了油锅，村民们变成了引线上的一串鞭炮，一个炸了，另一个跟着疯狂。从考古队进来的挖土队的临时工们吓得纷纷后退，把几个研究员全都暴露了出来。顿梅还想和他们讲理，操着家乡话奋力争辩，却在下一个瞬间就被人掀翻在地。徐志怡慌忙去扶他，就在他弯腰的刹那，不知是谁的锄头飞了过来，锄头的背面狠狠砸在了徐志怡的头上，将他砸得闷哼一声翻倒在地。 啊，徐教授！ 赵辉暴喝了一声，急红了眼，推开压在身上的汉子，跳起来挥拳。瘦弱书生的拳头能有多重啊？赵辉很快就被拿着铁棍的村民们按在地上打，扯衣服的、抓头发的、挥棒子的、抡起扫把乱扫的，混乱成一团。村民们仗着人多势众，乱拳齐飞，把一众研究员都打得抱头蹲在地上。记者们这才慌乱地喊着，有的扛着摄像机在拍，有的上前劝架。赵春花有些懵了，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恶化成这样。尽管他想要让徐志怡丢脸，可是他并不想要真的动粗。他鼓动村民前来闹事，是想要揭开徐志怡的画皮，但村民们显然并不受他控制，他反倒成了替别人出头的棍棒。沈四照例在黄昏时打电话给徐志怡，嘱咐他按时吃饭睡觉，没想到接电话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女孩。 我找徐志怡。 沈四连忙压低声音， 你是他什么人？ 那女孩的声音夹杂在嘈杂的背景声中，听得分外警惕。 我是他男朋友。 沈思突然笑了起来，开玩笑说， 你好，我是徐教授的同事。 女孩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有些不知所措。 你可以让他接电话吗？ 沈思尽量温和地问。电话那头的女孩听起来似乎很容易受到惊吓。 他今天下午我们被村民围攻，徐教授的头被锄头砸伤了，到现在还昏迷不…… 那女孩的声音突然就哽咽了，带着浓重的鼻息声。 啊，他现在在哪儿？医生怎么说？ 沈四心中顿痛，急声问。女孩说了医院的地址，告诉沈四，由于县医院设备简陋，医生没有办法确定是否有颅内出血的情况，只能等徐志怡自己清醒过来才好判断。尽管那个叫做段梅的女孩一再表示，徐志怡一醒过来，她就会通知她，可是沈四一刻也等不了了。难过的情绪一阵一阵地涌上心头，他想要做点什么，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唯一的念头就是他要马上看到徐之仪。他抓了钱包奔下楼，取了车，径自奔到了机场高速。车一拐上高速，小谷就打来电话，声音带着点哭腔，让沈四赶紧在各大网站上看新闻头条。 四哥，你快看看吧，现在网上几乎所有人都在骂徐教授，比骂你还骂得厉害。 沈四心中一紧，赶紧在辅道上停车，打开手机。 新闻中称，著名病毒学家徐志宜教授为了提取100年前的病毒，带着研究员在苍山盗墓掘尸，被当地村民发现后围殴。接着记者犀利地指出，根据徐志宜团队内部传来的可靠消息，这次突然爆发的僵尸病毒有可能是因为徐志宜之前研制出来的植入 K 病毒的流感疫苗引发免疫压力造成的病毒突变。记者指责徐志宜作为科学家，让实验数据不够的疫苗上市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尽管疫苗控制住了 SH5N1， 但是却诱发了更为可怕的病毒爆发，无异于让民众饮鸩止渴。而徐志宜应该对所有的僵尸病毒的死者负责。现在徐志宜又去云南盗取尸体，妄想重新复活引发几千万人死亡的西班牙大流感病毒。他这一惊世骇俗的行为，说不定会给人类带来一场灭顶之灾。沈思看着这一篇颇为偏颇的报道，眉头紧锁，真想把这个记者抓到眼前暴揍一顿。可是他很快注意力就被记者在云南采访的视频所吸引。采访现场一片混乱，徐志宜被一个锄头砸倒在地，一个姑娘从地上挣扎着爬过去，纵身抱过他。他刚把徐志宜的头搂进怀里，就有5-6个村民扑上去拉扯他。徐志宜的头从他的怀里滑落，重新磕在地上，有殷红的血顺着他的后脑勺流了出来，流到地上的草叶上，而徐志宜却瘫在地上一动不动。有人趁乱在他的手上踩了好几脚，他也始终紧闭着双眼，毫无知觉似的。短短2分钟的视频，看得沈四肝胆俱裂。即便关了手机，他的眼前仍然是徐志宜染血的头发，在泥里被人踩来踩去的手臂。沈四不得不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借着那点冰凉的冷意，平息心中灼烧般的疼痛。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王轩，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他要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然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却出手杀死了他。冥冥之中，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一步步了解，一点点揭秘，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他能做到吗？敬请收听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作者郑钧， 第十三集。 李建军又转过身，望着远去的一家人，心里希望，但愿别有那么一天。回到家里，龙子元有事外出，餐桌的两边，王鹏翔和雷岩芳对坐着吃饭，默然无语。劫后余生的喜悦很快就过去了。在雷岩芳的眼里啊，儿子突然变成了陌生人。 小鹏，告诉妈妈，你这次到底遇到了什么？我觉得你有好多事瞒着我。 妈妈，我是在想，我觉得也许你对爸爸，对我的生身父亲，你把他理解错了。他并不是想入非非，他的追求是真实的，他是真正的天才。 这个我当然知道，十几岁就得了全国武术冠军，没点天才怎么行呢？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女人，我需要他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可他一样都没有做到，而且根本就没有想做好的意思。我看得出来，只有事业才是他的最爱。孩子，怎么？难道说我也要失去你吗？ 不，妈妈，您怎么这么讲？我只是去香港上学，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以后我还要经常回家看您和爸爸。 不，我不是指现实中的距离，是精神上的距离。孩子，你现在的眼神太像你爸爸了，你们就好像是站在云端上放下瞧着我们这些凡人。我们太笨，没有能力明白你们在做什么。你和我们坐在一起，吃在一起，走在一起，睡在一起，但是心不在一起。 知道，我早就知道的，你是他的儿子，你早晚都…… 哎呀，妈，您说的好奇怪啊，这都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我一直关心您啊。 王鹏翔站起来走到母亲的背后，搂着她的脖子安慰她。雷彦芳抚摸着儿子的胳膊。母子虽然动作上很亲近，但两人的表情啊都有些僵化。在市刑警队办公室，李建军和几个警察坐在一起，他的助手面前摊着一份文件，表情尴尬地读着。 犯罪嫌疑人任海涛，2000年因为入室抢劫被捕，获刑10年，后因狱中表现良好，提前1年半释放了。据本人交代，他在狱中发誓，自己因抢劫100元而被判重刑，日后一定要抢劫高附加值目标作为补偿。 还高附加值？这年头，流氓都有文化了。 任海涛陆续招数名歹徒，组成犯罪团队，实施多起抢劫和盗窃。他们计划抢劫一架载有大量外国乘客的飞机，在境外机场迫降，以此向中国政府勒索巨额赎金。鉴于对机场安保系统的认识，他们认为必须学习一种超级格斗术才能更有把握的作案，而且只有受害人王轩生前发明的终极武术才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为此，任海涛组织同伙对王轩本人注射硫喷妥钠，试图让他说出终极武术的下落。由于药效不佳，王轩得以逃出绑架地点，夺取车辆出逃报警，途中坠入山谷遇难。任海涛及其团伙继续对王轩的亲朋好友实施绑架袭击，以获取终极武术的下落。李队，您说要是把这份报告交到市局，是挨一顿臭骂呢，还是直接把咱们送精神病院呢？ 那又该怎么写？所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都对得上，这根本就是他们的作案动机和作案过程。 你们这样写吧，终极武术目前仅来自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尚无法证明它的真实性。 嗯，好吧。 第二天，李建军来到快乐世界游戏公司，找到肖雅玲。他相信这个女人也没有说实话。肖雅玲对李建军的到来也早有准备。 王轩生前想入非非，非说自己在研究终极武术，结果真有人相信，偏巧还是一群坏人。这就像有几个人天天念叨着要去找金矿，结果有一天把强盗招上了门。唉，如果王轩真是要找金矿，30年下来可能已经挖到了。毕竟那是现实中存在的东西，终极武术完全是他的一个梦。 哦，照你这么说，终极武术根本不存在。 是的，根本不存在。 李建军告辞离去，他根本没有相信肖雅玲的话，但这个案件只能这样结案了。它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了一个市局刑警队的能力。转眼到了开学的时候，机场候机厅的安检处，乘客们排队等候过安检。王鹏翔和父母告别后，拖着行李箱排在队列里，他左顾右盼，观察着那些安保人员。在他的眼里啊，这些安保人员陆续幻化成电子立体虚拟人像，继续着他们的动作。候机室里有一处开场的餐厅，墙上的电视机正在转播一场拳击比赛，世界拳王塔尔钦科正在和一个黑人较量，几个年轻的外国乘客围在电视面前观看着拳击赛，比划着议论着。不远处，王鹏翔正在吃东西，在他的眼里，塔尔钦科和他的对手也幻化成了电子虚假人像。王鹏翔轻轻地摇着头， 脸上有着几分不屑，转身的走开了。世界拳王，他们有太多的破绽了。动作，动作，动作，他们的动作细节根本就不到位。王鹏翔要乘机去香港，机舱里乘客们陆续的走进来，有的在寻找自己的座位，有的在放行李。王鹏翔呢，背着包，走在座位之间的走廊上，左顾右盼，在他的眼里，周围所有人都幻化成了电子虚拟人像，继续着他们的动作。观察人的动作，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一位空中小姐站在王鹏翔的背后，提醒他先让一下路，把他换回到了现实世界。王鹏翔侧身让出空间，用力摇了摇脑袋，甩掉刚才的幻想。王鹏翔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学校的门口有块淡青色的长条石碑，上面刻着香港中文大学的字样，下面有一行该校名的英语翻译。一群新生走到这里，纷纷地围上来留影。王鹏翔拖着行李箱站在远处，默默地望着他，脸上踌躇满志。别人上大学未必知道自己一生要做什么，他已经知道了。王鹏翔很快习惯了新的生活。这天他来到阶梯教室听课，讲台上一个叫何志浩的年轻教师展开了一幅人体骨骼挂图，转过身面对同学： 现在我们来了解人体的骨骼系统，它是人类完成动作的核心结构。所谓人类动作，实际上就是在肌肉牵引下骨骼之间的不同位置发生变化。 座位上王鹏翔专注地听着。中文大学的小径上，王鹏翔抱着书走向学校图书馆，他低着头若有所思。他刚刚看过一份资料，正回味着上面写的东西。19世纪末，这一届奥运会组织者找来了一群非洲土著黑人，让他们与白人同场竞技。结果呀，这些野蛮人在跑、跳、投等各方面都落后于白人。组织者以此为证，想说明白人天生具有最好的身体素质。然而在今天，这个结论已经成为了笑柄。一个世纪下来，经济和科技的进步大大释放出黑人选手的潜力。 是啊，只要营养水平高，训练技术强，就能如此显著地提高各项运动水平，格斗怎么会例外呢？所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武术正等待着我们去发明。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武术家只会出现在将来的某一天。 王鹏翔，要去图书馆吗？ 萧雅玲的声音把王鹏翔拉回来。不知什么时候啊，父亲的红颜知己就站在他的面前。 萧阿姨，您怎么来了？ 我刚才问过你的同学，他们说你学得非常刻苦，一天到头不是在教室、图书馆，就是去解剖室，所以我就往这里来找。 是啊，终极武术的数据资料都毁掉了，我想把它建立起来，那是我爸爸一生的心血。 你现在有时间吗？ 有，阿姨，有什么事吗？ 跟我来吧。 几分钟后，萧雅玲下车，带王鹏翔离开校园，行驶在香港的街道上。 萧阿姨，您怎么来香港了？在做新的项目？ 我们公司在这里开了分部，专门给世界各大体育组织研发动作分析软件，以后像体操、跳水这些项目可以现场记录运动员的动作，并由电脑打分。 完全排除人类裁判的个人误差。这种软件还可以分析足球运动员的假摔呢。 假摔也可以分析？ 是啊，通过对5000次犯规动作的分析，我们发现，如果是无意识摔倒，人的腰部会比有意识摔倒时更松弛，在图像上显示为一个微小的角度差异，这是运动员无法控制的。裁判肉眼看不出，计算机能从比赛图像中分析出这个差异。工业心理学从诞生到现在，马上要走过一个世纪，如今在它最原始的出发点，动作分析上，我找到了新的用途。竞技体育是不多的几个还在靠动作技能取胜的领域。 总之，和终极武术都差不多，都要从很小的细节上研究人类动作。 是的，可以说是你爸爸的研究给了我信心。 当年也是您给了他信心吗？您是他的知音。 不，我不是。至少在终极武术这个目标上，你爸爸这辈子只有两个知音，你是一个。 我？ 当然，你以为随便哪个人都能进入虚拟空间，又能靠那个程序3天就能小有成就？你和他之间在精神上有默契，也许你们自己都不知道。 那另一个呢？ 另外一个就是任海涛，他是你爸的忠实粉丝，尽管正是王轩本人把他送进监狱，但他从不怀疑终极武术能够被发明出来，感情没有影响他的理智。 咱们被绑架后，您好像对终极武术很有信心。 没信心又能怎么样啊，那是我们逃出去的唯一方式。任海涛不顾一切把你我关到那个地方，摆明了就是不想让我们活着离开。当时我一直在祈祷，但愿终极武术是真的，确实有你爸爸设想的那么厉害，还有但愿你真能学得会。两样中差一样，咱们现在就是死人了。 车子驶进一片高档写字楼的办公区，那里有快乐世界游戏公司的分部。身为首席技术官，萧雅玲在这里也有办公室。她带着王鹏翔走进来，秘书站起来迎接她，萧雅玲示意秘书回避，守在外面。 一小时内不要让人打扰我。 秘书应了一声，出门离开。萧雅玲按动遥控器，一侧旁门打开，萧雅玲带着王鹏翔走了进去。里面摆满了各种仪器，还有一个很显眼的金属柜，柜门打开，压力传感服像是一个金属模特一样站在那里。 天啊，我明白了，您下载了终极武术，做了备份。 是的，为了防止再有歹徒找到他，我把网络空间里的那一份也删除了。 也就是说，唯一的终极武术程序就在您这里。 没错，小鹏，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我们两人被绑架的时候，云计算还没有彻底完成，所以他们只下载了半成品，现在计算机里装载着最终版的终极武术。不过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把它交给你，因为我不知道它有多大威力，只是那个半成品3天下来就能让你干掉一群高手，何况这个最终产品。 是啊，肖阿姨，现在我好像都成了习惯，看到警察、保安或者稍微壮实一点的人，就不自觉地观察他们的动作，脑子里计算着怎么打倒他们。坐飞机来香港那次，我在机舱里观察周围的男乘客，下意识寻找他们的破绽，想着怎么打倒他们。结果我很害怕。 害怕什么？ 因为我发现我能打倒他们中的每一个，然后把那架飞机劫走，只要他们没有枪，我就能做到这一点。任海涛他们的计划完全可行，这是个巨大的诱惑，我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让自己不用它。 我理解你这种心理，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担心。 啊，那肖阿姨，您既然有同样这种担心，为什么还是决定把终极武术与我分享呢？ 因为科学史告诉我，各种因素积累到一定阶段，某种发明创造就一定会出现。你不发明，别人会把它发明出来。这个国家不发明，那个国家会把它发明出来。也许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就有其他人正在用计算机来研究终极武术。不过孩子，现在是我们先拥有它，只有你和我，咱们都是有责任感的人，善良的人，这个信心你总会有吧。 我明白，这就是武术界的原子弹，至少现在它掌握在好人手里。 不愧是王轩的儿子。去吧，去穿上那套传感服，他就在里面，让他帮你把终极武术练成。 是。 虚拟世界里，王轩出现在一片纯白之中，表情和上次一样，一行文字出现在他身边的虚空里。 孩子，如果你来到这里，说明你被人绑架了。不要怕，我指导你突出重围，现在耐心听我的指导。 为什么文字和上次一样？哦，对了，这只是个程序，每次启动都会从这句话开始。 虚拟键盘出现在王鹏翔的面前，他敲打着虚拟键盘，字母出现在他的身边。 爸爸，危险已经解除了。 虚拟王轩的脸上表情转忧为喜，一行字幕又跳了出来。 太好了孩子，祝贺你脱险。现在让我们系统的学习终极武术。上次你已经掌握如何使用基本动作，现在进入第二课，你要学会提升机体的潜力，把动作的威力发挥到最大。 说着，这个虚拟人想拉开架势就要进行示范。 等等爸爸。 王鹏翔迅速地敲进几个字，人像果然停住了。王鹏翔走到父亲眼前，伸出双臂拥抱着他。王鹏翔要弥补以前的遗憾，并没有预计程序是否能回应。在匪巢中熬过的那几天呢，这个程序中的形象始终指点着自己，支撑着他逃出升天的希望。他完全把他当成了真实的父亲。虚拟的王轩停了片刻，也伸出双臂和王鹏翔拥抱在了一起。王鹏翔感受着父亲拥抱的力量，萧雅玲站在一边，虽然只能看到王鹏翔的动作，但他意识到这个孩子在做什么，泪水从眼角里滚落了出来。萧雅玲擦掉了泪水，轻轻地离开了这间屋子。好半天，王鹏翔才从父亲那宽厚温暖的怀抱中离开，后退几步，岔开两腿，双手敲击着键盘。 爸爸，我准备好了，继续训练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